这部电影的同名推广曲，王铮亮演唱的《南京南京》。这首歌曲有着流行歌曲当中罕见的残酷色彩，只为记录那一段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犹如利刃剜心般的痛楚，也在时刻提醒着我们铭记历史，吾辈自强。 硝烟将尽，尘为烟，雨隐隐扰，隔岸相顾，攀援在无喧嚣，暮色将至，轻吟唱心爱歌家乡怀抱，化作孤风，背负青山人未老，只有一步惊起终究未到，故土人生 相邀，心儿冷。 这是著名盲人歌唱家安德烈·波奇利和那英合唱的《苏州河》，也是去年热映的电影《八佰》的主题曲。而下面这首歌来自于2013年电影《厨子、戏子、痞子》当中这首片尾曲，由朴树所演唱的《送别》。尽管影片有着荒诞的戏剧张力，不过在残酷的历史背景下却是十足的悲剧。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清浅绿，酒一杯，声声离笛催，问君此去几时还，来时莫徘徊。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听那年风雪回响， 这是今年热映电影《长津湖》的宣传主题曲，由张靓颖所演唱的《最可爱的人》。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本周第十一位，来自于马条的这首《边边》，这也是马条献给父母的一首歌。父辈呢是从老家重庆到克拉玛依之边，那正是这些人在茫茫戈壁创造出了石油之城，他们同样是最可爱的人。 骆驼草吃着马腿条，灰土地现成白简单，过过天那是日头长，棒棒硬夯个边边墙，修的慌扫得皮脸红，一门望揉得眼花花，鸟儿叫怕是西来报，花儿笑烧个淡淡冰，水岸跳 所演唱的《边边》。时常会想到这样一句话，我们不是生活在和平的时期，而是生活在和平的国家里。那下面这首歌呢，本周是带着最高成绩冠军九州榜零的好成绩离榜。我们即将听到的是十一档电影《我和我的父辈》的这首主题曲，由王菲所演唱的《如愿》。正是有前辈的奉献，才有我们今天的如愿。

19岁离开我的家乡山东。 我叫胡学奇，14岁离开我的家乡达州。 我叫徐伟，23岁离开我的家乡西安。 我叫苏畅，15岁离开我的家乡绵阳。 我叫李静，25岁离开我的家乡雅安。 我叫罗月，16岁离开我的家乡自贡。 我叫小霞，19岁离开我的家乡重庆。 别送黄说再见吧，故乡已在身后了，你不要再想起我，请别送我，请别送我，请别送我，请别送我，请别送我，就当我是那云朵，请别送我。云一朵，请别送我。 在黄绮珊《爱的归途》专辑当中收录这首《别送我》，旋律部分是来自民谣 500 miles 离家500里，也是作为电影《乘风破浪》的插曲呢。韩寒的歌词也是巧妙地融合了别送和送别的谐音梗。在2017年，李建清推出了用4年时间打磨完成的这张专辑，叫做《仍是异乡人》，用非常感性真挚的笔触记录了自己离家和回家的感受。而下面我们听到的是由李宗盛公路作词，

人群聚拢又散开，老人们讲起了过往，抿一口眼里就一口酒，寻常的百姓家西风朝东刮，在手的商品，后来啊，有人走着走着也散了，屏蔽深处拉黑，手机浪费着你和我。 这是阿健这首给治国的信。治国是阿健的发小，从小一起长大，曾经是无话不说。不过当两个人因为成长渐行渐远的时候，当阿健再次回家，都没有勇气去治国家中去叙旧，因为两个人的共同语言已经所剩无几。接下来这首老歌呢，是来自于张雨生1992年的《大海》，也是他最成功的专辑之一。我们听到的就是这样一首写满乡愁的歌，这是由张雨生所演唱的《心底的中国》。 我没有走过父亲走过的长路，他的年少是几番沧桑几番血泪，我没有看过父亲看过的国度，他的乡愁是浩荡之江滚滚之水，我只能偷偷瞄着父亲的眼眸，感觉他眼光最深沉处的浮云苍狗。

相信都不说。 这是李荣浩和张惠妹所演唱的《对等关系》，唱出了爱情当中的一种若即若离。做情侣呢太辛苦，做朋友却不甘心，相遇又分开之后，在彼此心中留下了又甜又苦的一段回忆之后，然后形成这样一种很难形容的对等关系。在袁娅维今年的专辑《月亮失眠了》当中，有三首点题的歌曲，分别是《月亮上跳舞》《月光》还有本周新歌二号推荐的这首《月亮忘了》，一首对月而歌的浪漫，一段付出了却没有回报的情感。这首歌的英文名字叫做 Kismet， 也许这就是命运吧。 苍生顺水孤舟，未曾停住何方，那些戏中的事 结局总是悲凉，有人力挺着流，蹭了滚滚长江，有人谈笑风月，随手落笔印章。你说皆是俗人，何必骂世事荒唐，如果能共白发，谁还想荡气回肠。若你真爱明月光，若你刚好太也风凉，遍地去流浪，永不说离殇，见那人间灯火辉煌，只想和你对影烛光，是你眼中的微芒，照亮我也就荒凉。 似水水 有人力挺着流，赠了滚滚长江，有人谈笑风月，随手落笔印章。你说皆是俗人，何必骂世事荒唐，如果能共白发，谁还想荡气回 泉今年的全新专辑《侠客行》当中的歌曲分为三种情绪和风格，侠之风骨，客之柔情，当然还有行之洒脱。这是本周新歌三号推荐，这首《你是人间不染霜》作为客之柔情的歌曲，开头也是以昆曲《西厢记》崔莺莺的长句开始，唱出了如梦如影的一种柔情。那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本周的新歌四号是来自于白举纲的全新 EP《乘客请注意》，这张 EP 呢是以飞行的过程为概念，即将听到的这首新歌四号叫做滑行起飞降落，是一段飞行旅行的开始，不用思考，伴随音乐放松就好。 收好扣好遥控器显示器，藏好背包里的秘密武器，收好疲惫却固执的心，关闭手机，开始飞行。闭目养神，看窗外风景都行，和隔壁大叔大妈聊天也行。遨游天际，做个美梦，游刃有余。看书读报，还是先放一边去。乘客，请你注意。 凡无凭，就回头真爱全带要心情，就算一路为这麻烦您激情，我诚恳请你注意，花心起飞降落，请你调整呼吸，欢迎来到人间，心情比心决定， 点拨起想念前世的脾气，不留余地来造自己的命，拼留存相对最稳定，相继五六时候没眼前的平静，落地前的头晕眼花的抽筋，这旅行是否如了你的预期，到底哪里才会是目的地，只能吻你左边胸口的身影，我诚恳请你注意，花心起飞降落脚下尽翻无凭，就回头真安全带要细菌， thank you. 前舒展，心事都雕刻在纸上，一曲醉生梦死陪我信手拈来，等你来为我画像。云的素锦肖像，夜幕下把油纸伞下，独来独往。若你在身旁，我撑伞你打望，可以像顽童一样歇息在街旁，把踏过的荒芜都种满丁香，旧地重游，只是幸福也梦之烦。若你在身旁，回眉尽指方向，思念就不会随我轻轻哼唱。路过的江南，我已轻描淡写，眼里 都是你的模样。这是本周中国榜的新歌五号推荐，黄莺这首《落在你身旁》。 我已轻描淡写，眼里也都是你的模样。 黄莺这首《落在你身旁》收录在他全新的一批《风铃谷》当中。而接下来本周新歌六号是来自于佳佳的一首 OST 新歌，这是他为电影《一杯热奶茶的等待》所演唱的这首主题曲《闭上眼睛会想起的人》。这首歌曲依然是佳佳温暖而包容的歌声，唱出的则是关于思念和爱的情感。 灯又不准时关了，听和自己相似的情歌，找一些像你的认可，那句最贴切又适合。我又不小心哭了，是该热闹的时刻，越想要平淡无奇过着。闭上眼睛会想起的人，都有流过最深的伤痕，都是我最该舍得却舍不得，才让你在最模糊的视线里静静放任。只怨你这伤痕这种舍不得，如果睁开就不见了，我闭着。是我在

背对风，就忘记张开手，忘了我也能是风，一步一步踩着沙漠，再一步一步踏成绿洲。亲爱的，那个自己陪我走过，假装饭桌，人间烟火，生命的风景还能把握。一日一日我往前走，在一年一年喜悦丰收，是那些寂寞让我成为我。如果有一种温柔叫做时光沙漏，就让它拥抱我。时间一直走，快乐不曾驻留，我细数着过错，在风雨之后，天空忽明忽暗的交错，我依然是我，一直走，走到下个宇宙，永远看不到尽头。踩着沙漠，再一步一步踏成绿洲。亲爱的，那个自己陪我走过，假装饭桌，人间烟火，生命的风景还能把我往前走，在一年一年喜悦丰收，是那些寂寞让我成为我。如果有一种温柔叫做时光沙漏，就让它永光沙漏，就让它拥抱我。 这是本周的新歌八号，许光汉个人同名专辑《许光汉》当中这首暖心主打歌《一日》。一日一日我往前走，一年一年喜悦丰收。接下来本周新歌九号是在今年的中国好声音的舞台加入到李荣浩团队的音乐女声樊青的个人单曲，这首《总想你》。今年刚年满20岁的樊青，将歌曲当中的苦情思念也是演唱的刻骨铭心。 马路上泛乱的声音，只让我想起微笑时的你，便利店里那几可乐一瓶，瓶子上倒映着忙碌的你，走过冬天泛黄的草坪，温柔的街道，我疑惑的你，你的双眼看得我痴迷，目光一秒都不想离开你。为什么我总是在想你，思绪在你脸上像是按了暂停，每一分一秒都愿下一秒 的自己都会因为想你傻笑个不停。口罩下嘴角微微勾起，雪花落下时我忘了呼吸，情不自禁眯起的眼睛倒映着我终于等到的你，围绕在你身边心跳不已，希望没暴露出我的痴迷，寒风穿过皮肤直至心底，仿佛催促我快点离开你。为什么我总是在想你，思绪在你脸上像是按了暂停，每一分一秒都愿下一秒会突然 花落芳菲，静静别离。 新歌十号，这是等什么君邓玉君全新新专辑《与君》当中第一首亮相单曲，这首《朝华情》。听过了本周十首推荐新歌，我们再来分享到的是2021年第47期中歌榜的冠军曲。这首歌曲呢是毛不易上周空降亚军上榜，在本周成功登顶的这首《爱情神话》。 街头巷尾，那家店有排队，身影相随，哦，生活慢慢平淡琐碎，一度以为不再需要人。 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清醒的是我们，光影转转，至少相拥动人，爱情神话，依旧温暖。